来到这驸马府做什么来了？ 难道你不曾见我身穿小服吗？ Thank you.

女子，你姓字名谁，哪里人士？ 小夫人请相连，湖广荆州人士。 哦，湖广荆州人士。你蓝教县院所告何人？ 当朝驸马陈世美。 哦，陈世美。你与他有何瓜葛？起来讲。 相依永弟。 慢将来， 你们夫妻只在今世来去离不开，今生的儿离不开，在此地的娘不能害了夫人，到恩情里外不能造成难之来。晓得东周列国不离西，在堂上与他夫人相会的故事。 这一二， 这套奏好，明日是你丈夫守党之期，老夫还要亲自国府之后，明日十发向你带信他府，你用相应曲调编写歌词打动于他，倘若向你人下，岂不是好？ 全仗相意。 你侄在哪里？ 侄在西门外张三阳的殿中。 哦，去问应十两过来。明日来到我府，与我一同前去便了。 谢相爷。 送他吃风去吧。 Thank you.

场上极端，直至揪心，你看日何？ 村歌一调，怎能登这大雅之堂？ 哎，驸马，你不要小看了他们，他们唱的是离合悲欢的故事，动听得很呐、啊哎。 只怕官职不雅。 驸马不允。 哎呀，官职不雅。 老夫告辞。 慢来慢来慢来。老相公不必如此，休相国也就是了。 这病才是。 相国请。 慢来，驸马今日深沉，他们的食物特多，不如命老夫这个小债去还，你看如何？ 就一想过 啊，去至长街还一个歌唱的村妇钱 啊。是， 要好的呀、啊。 是是是。 啊，驸马， 相国， 少时村妇到此歌唱，你我要仔细地听上一听，其中的意义不小啊。 好，要仔细地听上一听。相国， 好，听。 相爷， 参见相爷。 罢了，见过驸马。 参见驸马。 来，有红柳出去。 是。谁呢？驸马，你认识他？ 我怎么会认识他呀？ 赵华。既不相认，村夫到此，驸马因何这样大惊小怪呀？ 今当本宫受胆之妻，你看这村夫脱衣烂衫，身穿校服，成何体统啊？ 哎呀，你我听他的歌唱，你管他衣衫是什？ 到这里，宾客日云，岂不惹人？小啊， 驸马，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怎么是本宫的不是呢？ 像你我在朝为官，服众家眷，吃的是珍馐美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可惜这个村妇她不曾嫁到一个好丈夫，故而她抛头露面，卖唱独立。驸马，你不怜悯于他，反笑他衣衫褴褛，哎呀呀，似乎有些不近人情吧？ 本宫乃是一句戏言。 哎呀呀，你这一句戏言不知紧要，先些叫他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呀、啊。这一村妇你唱的什么曲调？ 湖广荆州曲调。 哦，村妇，湖广荆州曲调，哎呀呀，唱起驸马爷的家乡之音来了。我想这湖广荆州乃是文章府的礼仪之乡，这曲调吧、一定也是好的，老夫倒要一饱耳福。 对，是 有 叫他廊下去唱。 遵旨。

胆村夫竟敢直呼我家驸马爷的名讳，难道说你就不要脑袋了吗？ 像世家之上同名同姓的甚多，她丈夫叫陈世美，与你家驸马什么相看？狐假虎威，狗仗人势。驸马，我说的对是不对呀？ 对对对，懂。本宫在此，哪要你这个奴才来多管闲事？还不与我滚了出去！滚了出去！都与我滚了出去！ 我倒不在乎，往下唱来。 相爷，我纵有千言万语也唱不出来了。 相爷，看他在哪里假装沉睡，相是有悔心之意，老夫斩退，你亲自哀告与他去吧。 谢相爷。 儿女有靠，难道就不顾我这驸马的前程？ 这驸马的前程不顾，他害得官人妻离子散，你要他何用？ 分明你自己高攀不上，一心赖在我的身上，你还有什么夫妻之情？ 天女之言，莫非将我母子消散灭迹不成？ 合乎天理，顺乎人情， 只恐这天理人情由不得你。 由不得我也要由我，你若吃去便罢，日若不然我就要。 你要怎样？ 我就要。 大驸马，你为何这样变见变色？哦哦，是了，你怕相他人下，身上问罪降罪于你。不妨你若相他人下，倘若万岁降罪，老夫我贪着这点前程不要，也要与你担待担待。 相国，你不欺君而不害民，要你替我担待何来呢？ 怎么，你一不欺君而不害民？嘿嘿，依我看来，他就是你欺君害民铁板的感恩证。 啊，官人，既有相爷担待你，你回心转意了吧？ 哈哈，看你二人一唱一和，无非设下圈套，陷害本宫不成？ 啊，老夫好心好意成全你夫妻团团，怎么反是我设此圈套？真正岂有此理？ 本宫之事不用你管。 有道是，萝卜平有人缠，事不公有人管，此事啊，老夫我是管定了。 只怕你管不了。 管不了也要管。驸马，你认是不认？ 要认呐、啊，你认 啊？你要老夫认他此臣， 你将他带回府去，烦闷之时叫他谈唱一回，你开心加恩，岂不是一举两得？啊！ 皇上。老将军难不问喽，是从你到 要领头，不提不提吃门的他。 Thank you.